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马后炮， 好啦，翻嚟最后一节嘅马后炮啦，咁啊快快手啦，嗱，咁我头先即系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都讲啦，即系雷神，即系其实近期都系好飘忽啊，咁啊有好多热门就叮咗啦，咁啊当然就唔包，当然就呢一场即系其实郭富城嗰只武士精神亦都唔例外啦，咁其实我喺之前嗰集嘅鬱敏射马，我都已经系话俾大家听咧，呢只马其实即系唔系咁稳阵。咁結果咧就即係結果點啊？大家睇片啦。咁但係就大家就可以睇翻咧呢場馬其實贏馬嗰只獸神同埋呢只疾風勁草嗱，尤其是獸神啦嚇。咁你睇到你看到明顯咧，即係潘頓嘅發揮同莫雷拉嘅發揮咧，你就有產生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啦。即係近期即係可以咁講，潘頓嗰個氣勢真係氣勢如虹，同埋就竟即係。表現係明顯係比莫雷拉係準成好多嗱，咁我哋又即係睇一睇呢只武士精神，即係點樣一出就即係可以搣飛啦嚇！我哋睇睇呢只馬點跑啦嗱，咁啊武士精神係排九檔嘅嗱，一出就掟咗喺後邊喎嗱，咁前面就富萬家啦，咁啊都係老規，即係照即係老食老本就擺前面放頭啦，見到黃俊捽兩步就捽咗喺前面嗱，獸神就唔同佢搶就蝕住喺第內欄嘅第二位。咁外邊就係發財寶啦，咁發財寶外邊就係醒目勇區啦，醒目勇區再埋邊咧，咁就係嗰匹嘅更跑得啦。嗱，咁而家只武士精神咧，沿途咧掟咗喺最尾，落成十幾個馬位，慢慢就追咗上嚟嘅。咁依家跑咗仲有700米左緊，富萬家都仲係好輕鬆咁喺前面放嘅。咁跟住就係呢只嘅醒目勇區啦，咁同埋只發財寶就2、2、3位，今日只壽神就慢慢就攝翻上啲，跟住再外邊咧就只有毅君子啦，有毅君子外邊咧就呢只疾風勁草，其實早啲只疾風勁草都係走勢都係唔係好順嘅，咁跟住後邊嗰啲都已經遠離一奪啦，咁啊武士星人仲要喺度差唔多包尾轉彎，咁而家呢度又根本就冇得贏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去到直路啦，咁啊壽神而家撳住姜啫，依家先至開始推過到呢只富萬家。咁疾風勁草呢度咧，其實走落又唔係咁多，發財寶都係名次都冇乜點變嘅，反而咧後邊衝上嚟嗰筆贏多多咧，都就追翻都幾多位。咁而家最後只武士精神啊，唔知去咗邊度啦，真係輸到影都冇啦。咁但係贏馬呢只獸神咧，嗱以往呢只馬贏開都係擺喺前面，咁就放到底。咁呢場咧，咁啊明顯就贏在阿潘頓嘅機智啦嚇。嗱咁我哋就即係一路睇人場內影片，一路講呢場馬啦。因為即係贏在佢嘅機智啦，即係見到只富萬家都明知呢只富萬家係快馬，佢又唔同佢搶，佢就蝕住喺度咧，就慢慢好輕鬆。咁其實佢最 relax， 你見到富萬家即係喺呢個位嚇，咁啊一路放住啦。咁外邊就醒目用佢係四碟啦，跟住醒目嘅後邊就理想回報啦，跟住嗱埋邊就贏多多。而家包尾嗱，而家睇到呢只武士精神，即係都係。即係慢曬閘，而家見到雷神都係啊騎得到好辛苦，慢慢追又唔肯，即係又唔係話點樣都係嗱呢度都已經要打邊，都已經係即係有啲識有啲身體語言話俾你聽嘅呢只馬。咁啊，反而咧而家呢只獸神就好輕鬆啦。咁啊，疾風勁草跟住佢後邊。咁但係咧就疾風勁草上一場馬就同只獸神就平頭第三。咁今次以為佢就仲可以走好啲啦。咁但係咧嗱呢度咧都即係就。依家先至開始有位，但係咧衝落去又唔係咁多。咁但係分散你睇到呢只獸神就話呢度咧再打兩邊就已經係彈得咗只富萬家。咁富萬家呢啲馬咧真係即係個馬主啊確診啦，咁啊呢只馬幫補佢贏翻啲獎金啦。但係就呢只馬真係成日呢啲咁嘅形勢咧，就真係都你又唔可以唔睇佢嘅，因為佢呢啲主動跑法，即係如果1000、1200咁，佢就即係又係殺食嘅，即係你追到啊追，追唔到就你贏。咁其實佢呢座第二都是跑在贏在黃俊的機智啦，嗱，而家先至見到隻武士精神可以翻嚟啦，唔要啦。 嗱，咁當然啦，呢只武士精神咁其實就之前我點解會話佢即係唔穩咧？嗱嗱咁啊，其實都幾得，即係都係咁講啦。即係呢只馬咁啊，其實之前雷神贏咗幾場之後，即係派嗰個國際騎師賽贏完之後，咁其實都一路都做，一路都隔咗咁耐先出。咁其實就中間又曾經又缺過貨，咁我估計佢缺貨都係因為純粹放草嘅啫。咁啊，當然就嗱即係小組都有問呢一隻，當然你輸到咁樣，咁梗係要問啦。即係嗱，我又唔知嗰日阿郭富城有冇入場啦。咁如果有郭富城入場啊嘛，即係當然就失望啦。嗱，都係睇睇個賽後報告點樣講呢只，問呢只武士精神喎。嗱，咁啊，莫雷拉就話啦，武士精神優後復出，咁啊入閘後就煩躁不安，傾向坐後。咁然後佢話咧，佢喺坐騎漏閘後能夠進佔一個接近中間不足嘅位置。咁然後佢就再講喺五百米處立臂之後咧，咁末段衝刺一般。雖然從表面睇坐騎試賽表現或許令人失望，但佢認為坐騎受到陣上兩宗事件影響，咁所以就令到佢即係跑得滯啦。咁啊，獸醫賽後就立即檢查武士精神，咁啊並未有發現任何異常之處。咁由於呢只馬近兩場勝出，亦都係呢一場嘅大熱門，咁小組就認為呢只該區嘅表現咧就難以令人接受。咁啊，武士精神必須試習合格通過獸醫檢驗後咧，就才可再次出賽。嗱咁啊呢啲馬，但你好明顯啦，即係嗱，我想睇翻，即係我想俾翻嗰個即係嗰個巡邏影片，大家睇下。等我整翻嚟先，等我呢度一路講一路整翻嗰個畫面先啦。咁就即係我都想俾翻睇下，直鏡大家睇下嗰個漏閘嗰個情況。嗱，佢點樣慢閘？嗱，我哋而家翻去啊！大家留意九檔， 起步嗰 下 九檔。 嗱，呢度嗱，你見到嘅嗱，變咗慢一慢啊。嗱，我再俾多次大家睇。嗱，九檔嗱，其實一出閘佢都已經，其實只馬本身亦都係有啲語言話俾你聽啦。即係當然啊，嗱，我又再睇多次大家睇。但係雷神佢陣即係喺個鞍上面嗰個，佢有啲驚惶失，都有少少失措嘅。嗱，再俾多次大家睇下嗱，嗱個佢都已經係揈。佢一馬一係揈頭，咁本身只馬可能已經係話，即係可能狀態又未又即係初狀態初嘅，因為叫做優厚啦。咁我亦都可以翻嚟啦。咁我亦都估，即係我亦都相信，我估計咧，即係佢神貨，即係所謂操練表話佢缺貨咗26日呢樣嘢咧，咁應該都係純粹係放草嘅啫。因為之前佢搏咗幾場，咁可能俾佢唞唞。咁因為11號即係佢缺貨咗之後咧，跟住咧11號咧佢就拎咗去重化，咁就喺重化操完一輪先至操咗一大輪，咁然後先至再拎翻嚟香港。咁所以你見即係後期都翻嚟香港，亦都喺一個谷巢喺3月7號咧，亦都試咗副谷閘咧，咁亦都走位都走得冇問題。所以我其實你話係只馬嘅問題多啲啊，定係個人嘅問題多啲？我諗兩樣。兩樣都有啲，咁所以呢只馬就保留評價啦，睇佢下次再出嚟點樣咧。但係壽神真係跑得好機智，咁我哋快再講埋最後一場啦。咁就呢一場咧，咁其實就係、是、睇下先，呢一場咧就係第七場啊。嗱，咁啊呢場第七場咧，其實又係俾大家睇下咧潘頓嘅喎。嗱，咁呢場我哋真係要聽下賢仔講走位啦。 一開閘嘅時候啊，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咧都好平排喎，埋邊老窩之光啦，咁啊見到中外檔嘅馬啦，咁啊有呢只咧就係邢家輝啦，咁啊出邊冠峰啦，最出淺藍衫就陽光戰區啊，咁啊第五位啦，咁啊黃衫黃寶就雙白旗啦，向佢出邊動力飛鷹啦，內欄咁啊仲有黃衫咧就係呢只咧，咁啊嗰只環翠戰士嚟噶，喺外邊走咗上去望空咗個電換時代啊，咁啊尾四到啦，咁啊有呢只勇敢傳說啦，尾三紫色衫，咁啊黑帽就。 係嗰只狂舞派啊！尾二日奪足暫時包尾，咁啊藍衫嗰只肥仔威威嚟噶。好啦，接近對面直路頭啦，前面帶頭嘅馬匹咧係嗰只冠鋒嚟噶。跟住喺第二位有陽光戰區啦，出邊電滿時代啦，再見到第四位咁啊，中間橙色眼罩邢家輝啦，內欄位置咧仲有老窩之光啦。咁啊再後一層啊嘛，跟住嘅第六啦，內欄啊雙白旗啊拍住出邊咧，仲有動力飛鷹啊，後邊五隻環翠戰士尾五，尾四粉紅衫勇敢傳説啊，咁啊尾三內欄咁啊有狂舞派啦，中間奪速啦，一路頂嗰只咧就肥仔威威嚟噶。好啦，咁啊轉彎嘅時候咧，前面帶頭嘅馬依然係冠鋒啦，咁啊有呢只陽光戰區第二位啦，第三位老窩之光啊，中間啊邢家輝埋欄位置，仲有呢只咧就雙白旗啊，等入邊咧狂舞派咧就等到少少位噶啦，要穩啊，咁啊轉出去嘅馬咧有呢只環翠戰士啊，後啲嘅馬大我當肥仔威威勇敢傳説啊。好啦，鬥到嚟將佢200多米啦，邢家輝出咗嚟先啊，中間動力飛鷹追緊啦，外邊有勇敢傳説啊，再見到中檔位置仲有環翠戰士大我當肥仔威威接近終點，邢家輝喺埋邊佔先啊，最出嗰只咧就肥仔威威上咗嚟，埋邊咧就雙白旗，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呢只邢家輝。 嗱，你睇下呢只狂舞派咧，頭先咧真係入咗直路冇幾耐咧，哇塞咗好鬼耐，跟住就已經俾嗰只邢家輝啊走甩咗。嗱，後邊作後上呢只肥仔威威都好犀利，因為早段都差唔多包尾咁滯。但你睇到咧呢場馬，你睇到莫雷拉嗰啲走位咧，就真係搏俾佢搏，諗住搏入邊慳位，但係搏唔到就總之走到一鑊粥。嗱，我可以俾翻末段俾大家睇翻啦。嗱，其實佢而家咧點我都唔明佢點解會留到咁厚嘅，即係呢一隻馬咁其實早呢只馬本身佢都唔係屬於即係留到最後衝上嚟嗰啲馬嚟㗎啦，咁應該早即係早段應該都係擺中止啲。如果你睇翻阿蔡明少跑開咧，嗱你而家見到佢一路慳位，嗱慳啦，嗱而家到呢一度咧，以為嘅呢度咧有少少空位出，咁啊諗住走出嚟啦，咁啊點知俾只邢家輝刪，同埋只雙白旗刪咗佢。佢仲要再掹出咗喺只動力飛鷹只外邊再中，但係呢度已經冇曬啦。嗱，反而只肥仔威威呢度咧都仲越走越有嘅，咁啊，但係真係落就係，但係最後咧就僅僅就過唔到，即係衝唔贏、追唔到嗰只邢家輝啦。咁邢家輝其實都係賺咗啲形勢嘅，咁啊，所以呢一場馬其實嗱，我再睇多次啊，再睇多次阿莫雷拉啦。嗱，其實呢度你見到莫雷拉咧，以為佢喺度有個空位走，咁啊嗱，再攝咗喺只雙白旗後邊。咁啊諗住大家掹出去啦，咁啊但係咧埋到呢度一閂閂咗埋去，咁啊完全冇位啦！哇，呢度叫得幾辛苦，呢度先至再掹出嚟。你而家得翻150米，大佬你馬王都死啦，係咪？得啦，唔要啦，翻嚟啦。嗱，咁所以咧，其實贏馬就贏家輝就完全係賺咗嗰個形勢，咁啊變咗你睇到雷神同埋潘頓啲，即係呢兩場嘅發揮，你又睇到佢真係一個就朝氣勃勃，一個就死蛇爛鱔。咁最後真係當然就啊，竟然又冇問啦。咁但係嗰個意外就當然嗰度塞車。咁但係你又咁講，呢只狂舞派已經係搏咗幾場。咁啊，真係唔知啦。諗啊，睇下佢呢即係上一呢一場都敗不作準嘅。咁即係我覺得係輸過人啊，多過輸只馬咯。即係完全個走位都完全係，即係俾佢諗住搏慳位，但係慳唔到。即係同大家記住，即係你谷草嘅 A 欄咧，其實就你走內欄，其實唔係完全好著數嘅，即係都要走啲生位。咁相反，你邢家輝佢係完全係靈活走位啦。咁啊，最後一衝就過曬。咁啊，所以呢兩隻馬再出就咁。至於肥仔威威啦，咁肥仔威威就即係可能係個十檔咁變咗阿何澤賢就捉得太厚，捉厚咗。咁但係佢末段就真係爆得好犀利，幾乎就過到只。隻型家輝嘅喎，咁啊嗱，你睇即係可以俾翻個分段表大家睇下，其實末段咧，可以睇翻呢只肥仔威威嘅末段咧，其實都佢都即係差唔多係最快末段咁滯嘅，23秒54。咁你見咗你型家輝佢攝咗個內欄衝嘅只就23秒94，咁啊嗰只嘅狂舞派其實就係早段中間，因為中間最後。check 啦，咁所以變咗佢末段就收慢咗，咁但係佢都係輸3個零馬位，咁所以呢只馬即係其實呢幾隻啦，嗱雙白邢家輝贏馬當然要睇啦，肥仔威威如果佢個聽即係下一次個跑個檔好少少，咁其實呢只馬都仲有得留意嘅，即係前一仗即係之前嗰仗跑1800就可能係個路途程即係長得滯啦，同埋佢末段都有啲意外啦，先輸俾只水箭龜嘅啫。咁所以呢只馬其實阿方呢只肥仔威威都值得可以再跟，因為即係值得都可以再跟進嘅，因為呢個分應該都未盡嘅。咁啊，另外就 邢家輝啦，今次再贏咁啊，今季季內兩折啦，咁啊可能收夠籌噶啦，咁啊即係睇下佢下次隔幾耐再出啦。咁但係狂暴派呢一場嘅真係大家當佢冇跑過，即係睇下會唔會揾翻蔡明兆跑啦。因為我覺得呢只馬同阿蔡明兆就即係我覺得係夾當過莫雷拉嘅，咁啊即係呢個我個人睇法啦，可以翻嚟啦。咁啊，快快脆講完之後咧，咁啊今集嘅馬後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大家即係。記得啊，即係嗱，鬱敏射馬就已經誒開始發售噶啦，四月份咁啊，即係有訂開嘅就繼續支持我哋。咁另外咧，而家廿八號啦，咁啊距離交四月份嘅月費咧，咁啊仲有啲勁咗幾日，咁希望大家就繼續交月費支持呢個馬後炮，同埋支持其他嘅馬賣俾呢條嘅節目啦。咁啊睇完呢個節目之後，千祈唔好行開喎，跟住咧就係阿東嘅天地有正氣啦。我哋下個禮拜五再見，拜拜。